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 真的下车先飘， 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个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屈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为寻土，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相，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里有好听的相声小品喜剧作品为您奉上。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捕风捉影，这个作品把取景框对准了社会的日常生活，反映生活的好相声作品呢、啊、就是这样，您听完之后啊，就能想到仿佛这种人这种事儿在身边就有，就自己碰见过。但是相声作品相声演员的表演能把这些事儿这些人集中起来发挥到极致，让人听完之后有所娱乐有所思考，这就是好相声的作用。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捕风捉影，姜昆唐杰忠表演。 我四处找你，你还在那鼓掌干什么？ 干嘛呀？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什么事儿？你说呀。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议论我 啊？ 这你可别信 啊！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是不信呐。 就是，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哎 啊， 嘿嘿，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没谱。 哎，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净要不懂事儿的。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 啊， 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嗯，那你别信呐。被人就没好话， 没好话。 哎，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这是斗争的需要。 敌人严刑拷打， 敌人狠着呢。 后来你就招了， 不招不行啊！ 哎， 你看我， 不是。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再贴谱了。 哎，贴谱。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外号叫什么？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个，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大伙传的嘛。 我告诉你 啊， 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怎么了？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你别不高兴 啊， 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给你传。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不是，上礼拜天 啊， 我在家里正待着， 哦，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闪着就来了。 哎，这是什么车呀？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这。 哦，警车来 啊，蹭蹭。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这是什么人呢？ 不是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是警察吗？ 哦，警察来了， 啊，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这是找谁的？ 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找你的。 进来以后，咔， 红纸片一亮， 这我知道啊，逮捕证。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个 没给我用过这个。 这是请柬， 请柬，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哦，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啊？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啊？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太有意思了！ 到公安局演出，你都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可也是 啊， 到哪儿就随哪儿。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 啊， 我可就不是我了。 怎么了？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 哦， 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 嚯， 小孩见我就跑， 哦， 大人见我就笑 啊， 说笑也不是好笑， 嗯， 咧嘴瞎嘿嘿冲着我啊，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好吗？都成那横路计划，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哦， 嘿嘿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啊、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背来了。 呵，他真能瞎琢磨。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是啊， 今儿一见面问的话都害怕。 今儿怎么问的？ 出来了，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这多别扭啊 啊！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啊，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解释解释。 哎， 我先找胡奶奶。 哎 啊，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岁数最大啊， 就是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是啊，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哎呦 两眼发直 啊。 哟、 哦、 嗯，你来了 啊？来了，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这叫什么话呀、 啊你干嘛来了？ 大娘 啊， 我呀，这是找您呐，有点事儿。 是啊，有事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我干什么了？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我心里不清楚。 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啊、 哎 啊， 这叫什么话呀、 啊、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我没犯事儿啊。 我也没事儿。 你没事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您呢 啊 不会我们这专业。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啊， 兜 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 哎、我说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你说我还能解释吗？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嗯， 我找那明白人。 谁呀、啊、 上李大爷家。 这回见了李大爷 啊， 你开门见山。 怎么说？ 大爷我没事儿。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哎，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哎，我说大爷，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哪有不好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真是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 啊、 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哎，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怎么了？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啊 啊！你挂好了放。 是。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的那猫逮谁咬谁， 追得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得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的吗？70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了。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没别的事儿， 那就是为这事儿， 不是为这事儿，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我再换一家。 哎，换年轻的吧， 年轻人通情达理， 就是吗？ 找王大哥说去。 哎，这回可以了。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呀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儿的。 谁跟你一伙儿的？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儿。 哎呀，大哥 啊，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行，这牙够紧的，在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招啊，一招底儿可就潮了、啊。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哎呦， 您说，哎呀，大哥，我可太冤了我。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喷2年半，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1.5毛钱呢，都。 哎呦，我说 啊，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我呀、啊，别换了。 怎么？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哦， 这都夜里1点半了。 那第二天再说吧。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哎，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1个礼拜病假， 干嘛？ 我逮谁我跟谁说， 说明白了。 哎，我见着这说，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什么急？我说相声，您这，哎呦，您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嘿、哎，这小孩你好，你东不东地方，我说你就明，你也明白不了。 他怎么不明白啊？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 没有办法呢， 哎，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闪着红灯又来了，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1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那是对你的关心。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那是， 我让大伙儿看看。 哎，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哎、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哎、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啊、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他说什么呀？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腐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0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捕风捉影》，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苏文茂先生的作品。用曲艺理论家薛宝坤先生的话说，苏文茂的相声大体可以用文而不温几个字概括。文当然是一种含蓄隽永的美学意蕴，在舞台风度上指的是文静，在语言使用上指的是文采，在艺术表现上则是细腻而婉丽，在性格塑造上指的是深刻而蕴藉。薛先生的这段话呀，谈得非常的准确。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苏文茂先生的第一个艺术巅峰时段，当时和他搭档的是捧哏大家朱向臣，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可以称得上是珠联璧合。苏文茂先生也从不讳言，他的成功离不开朱向臣的帮助。请听当年的一段老录音《批三国》。 这个相声嘛，就是语言的艺术。 哎， 通过语言嘛，能把观众给逗乐了。 对。 但是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啊， 时时刻刻得学习。 哎，不学习哪行啊？ 你看我在家里没事啊，听听广播呀， 啊， 看看报纸啊。 我最喜欢的是看一些个古典文学作品。 哦，您是爱看这个传统的？ 对对对， 古典文学。 哎， 都看什么书啊？ 什么三国呀、列国呀、水浒啊、聊斋呀、红楼啊、儒林外史啊，这我全最喜欢看。 哎，这个书都好啊。 我认为这几部书啊，不单是在咱们国内，就是在国外也有翻印。 是， 这是最好的书籍。 对对对， 因为这个作品嘛，既然称为文学作品，它里边或多或少全有一些夸张。 哎，都有， 但是夸张的非常适当。 是是， 不像有一些个书，像什么这个三侠剑、施公案，像这些个书啊就差了。 这书不行。 您就拿三侠剑来说吧。这里边最主要的人物是圣婴。 圣子川。 说这个圣婴啊，出世以来一口鱼鳞紫金刀纵横于天下，扬子江心道负八百里。 什么叫道负八百里？ 这个道负啊，就是溺水啊。 哦， 呛着水能负出八百里。 好家伙， 这要顺水啊，1600出去了。 嘿，1600也不止。 您说现在要有圣婴活着，我们的穆祥雄同志绝对得不了冠军。 不行，那得拿这火轮跟他赛。 就是 啊，这 个让您这么一听啊，夸张的过户。 哎， 真是有点地球安棒。 这话怎么讲？ 大梨呀、 哦！你这也够夸张的。好家伙，地球安上一个棒，没吃过这么大个梨。您这叫什么俏皮话的？ 就说它过于离奇了，也就失去它的教育意义。 对对， 故此我说《三国》《列国》像这样的书 啊 为最好。 您说《三国》这套书啊，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 我认为百读不厌，还说明不了三国好。 应当呢， 三国这套书啊，那可以说是千读不厌、万读不厌，甚至是永读不厌。 就是多增看，多增爱看。 我有亲身体会。我看过700多遍三国，至今我还没有厌烦。 700多遍 啊！我有打7岁就看。 多大？ 7岁。 7岁看三国 啊？ 乖乖， 您这叫什么口子语啊？怎么乖乖啊？啊， 7岁您就看三国呀？ 啊，我9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 讲什么？ 就讲三国呀、啊。三国这里边有2篇文章比较最难理解，一篇是《铜雀台赋》，一篇是《出师表》。在我9岁那年，我讲的非收。 您说这不神童吗？这不是啊？您说这个7岁的孩子还不开知识了，这玩意儿您看三国给人讲课去 啊？ 您真是简直神童，也可以说是奇迹啊！ 是， 你就是9岁，才多大呀？9岁啊？ 因为我喜欢研究三国。 那我们院那孩子18岁，天天尿炕了，还、哎、这玩意儿您。你这事儿您听着真新鲜呐！啊， 就是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我是神童，真是神童。 我这些年来啊，我很想找一位爱好三国的人，我们在一起研究研究。可惜呀、啊，这些年我始终没有遇到过一位。 这您死心吧，谁敢跟神童坐在一块研究三国呀、啊？您这玩意儿7岁您就看，9岁您各大学您就讲课去，谁敢跟您在一块儿好？ 哎，这个 好成这玩意儿。 据说啊，当然了，既然是据说嘛，它就不是完全可靠的事儿。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 千万您可别听别人的，好，那是跟我开玩笑。不行不行，我这个文化可对三国是没研究，不行不行。 不，你看过三国没有？ 这玩意儿你要问我看过没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这个，你玩虚你不说这套书，我不虚你不会，不虚你不懂，玩多多少少看过就是了。 哦，看过。 那还叫看三国吗？ 您看过有多少遍？ 我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像您一样的看一遍记一遍，日记本写上700多遍，我这看完了脖子后边一扔完了。你这 那么大概齐您看过有多少遍？ 反正大概齐是这么样子，三国这套书啊 啊， 我能够默写。 哦，哦，您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写不好，叫您笑话。 这二年这眼神也差着了，脑子也不行了，也丢三落四的。 哎呀呀，真是高人呐！ 不高，2米3。 您能默写三国？ 是是是。 请问三国的作者是谁？ 陈寿啊。 三国演义的 罗贯中啊。 带批带奖的也看？ 带，我连小人书我都看过。 金批三国？ 金圣叹呢？ 毛批的？ 毛宗刚。 玉批的？ 乾隆。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问，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我 哦，您还出国？ 那可不怎么着， 说着好好话没事你出国干嘛呢？ 许你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一会儿咱俩吹吧。你这哪儿的事情？ 这个先生，我说我7岁看三国，9岁给人讲课，你要认为我是吹那可就错了。因为我这个人嘛比较直爽，有一句就说一句，的确是这样，我并非是吹啊。 哦，这说我太冒失了，说话 是 这你也原谅我，我也没出过国啊，到了国境边上我又回来了，请您原谅我。 哎呀，既然你对三国嘛有这些研究，咱们可以在一块儿讨论一下。 那可太好了 啊， 我太高兴了。 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是是， 有一部苏批的您看过吗？ 什么批？ 苏批呀、啊， 苏批。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没看过。好，您说这日本人批的我哪儿看过、啊、没 您先等一等， 我跟您说啊，您还得原谅我、啊、我对日语不行，根本我也没学习过这玩意儿。 我告诉你了，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了。 您提这名字这不日本人吗？您 啊不啊，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没有的话，我们中国人都是普通仨字儿，你这这干您的父姓才四字，起码俩字，没有说我字的名字。您听这位先生的苏文茂先生，日本人大多数都我事，我看您啊。 哎呀，这位改没有什么文化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5个字的名字 啊？ 那就错了，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2个字，这是我们要对他的尊重。 哦，不是我字， 不是。 哦，苏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您最好别浪费这些标点了啊！ 我认为这位是日本人了。 这是苏文茂、哦，您见过这位作者吗？ 哦，这人还活着了。 这个人说话比较冒失。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是啊， 您想见一见吗？ 那太想见了，我们跟他学习学习，研究研究啊！ 太好了， 嗯， 既然你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咱握握手啊。 什么意思？ 鄙人就是苏文茂。 哎呀，我可太见着茂了，您就是苏先生。 对对对、哦、我批的三国而没看过。 没有。 哎呀呀，遗憾， 真是遗憾。 没看过苏批三国，您是终身遗憾。 真是终身遗憾， 甚至您是死不瞑目。 什么叫死不瞑目啊？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 是啊， 赶快买一部看看吧。 那我也得明天买去，今儿也晚了，新华书店也上门了。 哎呀，明天买恐怕买不到。 怎么？ 这次当然是了，印的很多，因为这个需要的嘛更多，还是不够卖的，当然还要继续出版了。 怎么没有了？ 没有了。 你我这眼睛一时半时闭不上，看这意思。 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批三国主要的内容 啊， 今天作者在这儿 哦， 咱们可以研究嘛。 那可真是太好了 啊， 太好了。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啊， 您就直接问我。 是是 啊， 哎， 我万一要有这个不太清楚的地方， 嗯， 我还要向你来学习呢。 万一呢，也就不可能了。 就是、啊、 是是， 这个今天咱们来个三国讨论， 哎，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哦。 下面就是互相的讨论，开始提问了。苏文茂苏批三国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收听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批三国。上远和您广告之后再见。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

些快乐画面。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5度，受东移云带的影响，本市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有所回落，天气感觉比昨天要冷一些，户外活动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夜间天气慢慢转为阴天，最低气温预计在-3度上下，而且空气湿度大，感觉天气很冷，请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东路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6到-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不论漫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帽，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上半段请您欣赏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批三国》，刚刚开了个头。相声观众、听众和理论界对苏先生的评价是文哏大家，还有人说是文哏大师。可以说苏文茂先生的艺术形象啊，定位于他的艺术信念和艺术觉悟，他对于以及趣味的很多东西是抵触的。虽然在作品当中他塑造的很多人物有反面的色彩啊，甚至有荒诞的地方，还有很多是有缺点的。您比如说像苏批三国啊、文章会啊、美名远扬啊、新局长到来之后啊，这些作品的人物啊都有他的缺点，演员形象的美感和人物塑造的一些丑态如何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苏文茂避免了很多过于丑化或者庸俗表演的气息，塑造那些有缺陷的人物，苏文茂也尽量使用美的形式，反倒是文雅大方的舞台气象更能够有助于讽刺效果。好，下面我们还是请您继续听听批三国，苏文茂、朱向臣合说。 咱们来个互相提问。 哦， 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是， 请您来答复。 哎， 您说这个三国，这个三国这俩字啊，这是本书的标题。 是啊， 这个标题嘛就要概括全文。 嗯， 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为什么叫三国？ 哦， 这个原因何在？ 为什么叫三国？ 您能不能答复？ 这个我知道啊，魏蜀吴啊。 魏蜀吴， 北魏西蜀东吴嘛，刘备孙权曹操鼎足之势，谓之三国嘛。 哦，那么我们知道18家诸侯讨董卓，他为什么不叫18国呢？ 那不行啊，他还没成事了。 嗯，祥孙浩三分归一统，他为什么不叫一国呢？ 为什么就叫三国？原因何在？ 哎，这点我还真是回答不上来。那么依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为什么叫三国 啊？ 因为这部书啊，带三字的目录多，因此叫三国。 哦，带三字的目录多。 对了， 有几个带三字目录？ 几个呀、啊？太多了。 这么办，您简单的介绍几个。 一翻篇头一回，燕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有啊。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有有有。 刘玄德三顾茅庐， 有。 诸葛亮三气周瑜， 有。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有有。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有有。 公子刘琦三求计， 有。 陶公祖三让徐州， 有。 三出祁山， 有。您等一会儿 啊， 几出祁山？ 三出祁山。 三出祁山 啊， 好嘛，差点没滑过去。六出祁山呢？ 二三如六，这你 惩罚呀。 还有三发中原， 不是九发中原吧？ 嗯， 三三见九，他这玩意儿加减乘除这里都有啊，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哎，带三字目录可真不少。 这属于明扣， 哦， 这是本书的小标题， 哦， 咱们要谈到暗扣，带三字的更多了。 哦，您说说几个暗扣，我们听听。 这里边有三丑，有三俊，有三匹驴，有三张断三桥，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三不明。 您先等一会儿吧。 啊。 您看，刚才您说这个名扣啊，大多数我都知道。 啊、 您说这些暗扣里的，我可这还没听说过了。三国里怎么还做小买卖的？ 哎，对，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有三位，他们做个小买卖。 哦，仨人。 嗯嗯。 那么您说头一位谁呀、啊？ 头一位就是刘备。 哦，刘玄德。 嗯嗯。 他做个什么买卖？ 刘备卖过草鞋。 刘备。 对。 三国里有吗？ 当然有了，小皮上写着呢。 嗯。 知席贩履小儿，刘备。 哦， 刘备是卖草鞋的。 哦， 知席贩履嘛，履乃鞋也。 行了，你甭上口了，还鞋了。哦，第二一位谁啊？ 第二一位就是张飞。 张飞做过什么买卖？ 张飞卖过肉。 张飞卖肉 啊？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哦，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卖肉的。 哦， 您如果要不信的话，可以到涿州附近，您去打听。 嗯。 有个屠户张家，那就是张飞的后代，现在还有一大户。在这个涿州附近有个地名叫张飞店，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哦，张飞卖过肉。 对对对。 嗯，那么第三一位谁做过买卖？ 第三一位就是赵云。 赵云做过什么买卖？ 赵云赵子龙卖过年糕。 谁？赵云卖年糕 啊？ 您这可您胡来了，这叫您说张飞卖肉，刘备卖草鞋，这我可不抬杠。您要说赵云卖年糕，这咱俩得抬抬。赵云没卖过年糕。 那么要依你说呢？ 赵云是世家子弟。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哎，谁说的？卖柿子干嘛？谁说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了。赵云是世家子弟，他家里辈辈出念书人 啊。不，卖年糕的。 你怎么知卖年糕？三国里有啊？ 这三国没有啊？ 那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为了考证这一点，我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出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哦，赵子龙赵云他是卖年糕的。 什么戏啊？ 有这么一出天水关。 哦，收姜维。 对，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子龙这点家底儿全给抖弄出来，后人才知道，哦，赵云敢是卖年糕的。 那么这姜维是怎么唱的？ 这样唱。 您想想，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个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说赵子龙是老卖年糕，就是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这个老啊，老卖就当总字儿讲，总卖。 对，也就是一贯的卖年糕、啊。 哎，对对对。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 那知道啊，姓周明于字公瑾呢。 对。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姥姥家 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 周瑜他姥姥。 对，他母亲娘家姓什么？ 是我知道 啊。 他姥姥家这可真不知道。 嗯， 不知道这个。 这个诸葛亮姓什么叫？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啊。 他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这更不知道。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姓张名飞字翼德。 姥姥家姓什么知道吗？ 我说你怎么进我你们姥姥家？ 哎，咱进一步研究啊，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哦，要紧的关键都在这儿了， 中心最好的地方全在这儿。 哦，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周瑜他姥姥家 啊， 姓纪。 哦，姓纪， 纪氏生的周瑜。过去女人出嫁以后嘛，不叫名字，姓什么什么氏，姓张张氏，姓王王氏。周瑜他母亲是纪氏，纪氏生的周瑜。 怎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诸葛亮姥姥家姓何，何氏生的诸葛亮。 三国里有吗？ 这三有啊。 哪个目录上有啊？ 三气周瑜。这个周瑜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过吗？ 说过什么？周瑜 说既生瑜儿何生亮，那就是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是吗？生了。 哦，您说这个玩意儿谈话不多呀，可是收获很大。 就是 今天我是遇到了苏先生，我是真是啊，简直这个知识啊尤其更广泛了，想不到您是生活的宝库啊。 这个人比较 谦虚。刚才我还说您那是神童了。 哎呀，这我可愧不敢当。 哎呀，我把您估计过低了。 哦， 那您比神童高得多呀。 那么您说我是 二小？哎， 这 亮亮啊，不像话，简直怎么着？既生鱼儿何生亮，既是老代生周瑜，何是老代生诸葛亮？你在哪儿学来的？像话吗？那是周瑜临死的时候，不错，有这么两句话，说既生鱼儿何生亮啊，就是既然有了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啊？就是周瑜打地起，他也不服气诸葛亮，临死说了这么两句话。 不对吧？不对不对，大概你这是错误。 正根呢？ 我这是正根， 还在他这儿了。那么你说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 三国里有？ 这三国没有。 你怎么知道的？ 在街面有这么一句俗语。 什么俗语？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那就是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吴氏生飞？ 对了，他这玩意儿有根据。他为什么不说吴氏生马呢？咱要说马超马岱他姥姥家姓吴，那就错了，那叫胡皮，这纯粹是正根。 哎，对， 吴氏生飞。 对对对，天津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句这个啊俏皮话。 对， 你说你这人用吃饱了吴氏生飞呢？ 哎，对对对， 这句话找不出根据来。 哎，哦，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哦，张飞他姥姥姓吴。 对了，这个东西深了，深了深了， 这玩意儿非得学习不行。 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嗯， 这个恐怕你更答不上来。 是是， 我问问您，三国里边最主要的人物是谁？也就是说这部书的书胆哪一个您知道？ 这个反正这是一人一个看法，要按我看是曹操。 罢了，从这点来看证明你对三国有研究。 哦， 曹操。对，有的人认为啊诸葛亮或者是关羽刘备，那全错了，最主要的得说是曹操。 嗯， 满打说这个目录啊没有曹操出场，但是也有关曹营的事情。 是 曹操在这部书里边就好像一条线贯穿着主题，曹操是最主要的人物。 对， 曹操全名你说得上来吗？ 知道啊，姓曹名操字孟德，小字阿瞒。 对，曹阿瞒 啊。 曹操他爸爸是谁？ 曹嵩。 哪个嵩？ 哎，打严嵩的嵩啊，山字头一姓高的高字。 不错，看过 啊。 嗯，曹嵩他爸爸是谁？ 曹腾啊。 曹腾他爸爸是谁？ 曹腾他爸爸，曹腾有爸爸吗？有有。 这不废话吗？ 有。曹腾没爸爸，曹腾打哪来啊？ 就是 曹腾他爸爸。哎呀，这我可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三国里没有，这就到曹腾那就完了。这还不但我不知道，这恐怕其他的人也 不 知道。 不不，您先等， 我还没听说过曹腾的爸爸是谁。 您先等一会儿下结论 啊。 你不知道完全可以，别人也可以原谅你。你不能说任何人全不知道，如果全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 哦，你知道曹腾他爸爸是谁？ 当然了。 啊，那么既然你知道，这么办，你来了我听听，你来了吧，这咱们再听听曹腾的爸到底是谁。 你这个态度啊，的确是成问题。哦，你知道，那你知道，你来了，咱听听，啊，他知道，我知道，我就应该来来吗？嗯，我不来行不行？我不说，你把我怎么样了？嗯，你这叫抬杠长能耐，那意思你知道，你说我这么一说，你长能耐了，对我不知情，是这意思吗？啊？当初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这段你会，你说说我听听，我看你说对不对，我听听，这行吗？这个啊，你要知道受人一次变为师啊，你得拿我当老师一样的尊重，懂吗？我就是你的老师，师徒如，咱还往下说吗？ 那还说他干嘛，我也懂这个，是吧？ 你给我鞠个躬，这个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学习嘛，对不对？ 鞠躬， 你这是鞠躬的吗？啊，这叫鞠躬啊，这叫啊，杨登点头，鞠躬嘛得够度数啊，鞠躬得这样，这才行呢。不乐意是不是？啊，不乐意。你看那嘴撇的跟西红柿似的，你这图马许的，你不是学能耐吗？啊，你乐着点会不会？嘿嘿嘿嘿 嘿，这位同志胆儿还小，您这么一乐给吓跑，你跑什么呀？你 不是，你这是乐的吗？啊， 你不是说叫我乐着点吗？ 有你这么乐的吗？ 你该乐吗？怎么乐呢？ 嗨，你这个乐呀，必须得发于肺腑，从内心里头享乐，脸上带着嘛这种似乐似不乐的感情。 来不了，我乐出来比哭还得难看。 你说这，好好给我鞠躬，告诉你， 哎， 有人问你看过三国吗？ 看过。 嗯，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是谁？ 曹操。 曹操他爸爸是谁？ 曹嵩。 曹嵩他爸爸是谁？ 曹腾。 曹腾他爸爸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了。 是， 告诉你可记住了。 哎，曹腾的爸爸是谁呀？ 曹高。 哦，曹操啊。 以下您听到的是苏文茂、朱向臣二位合说的批三国。下面请您听一段相声《异想天开》，这是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中的优秀的相声作品，创作王阳，表演苗阜、王声。 每年在咱们北京电视台的舞台之上 啊， 干嘛呢？ 干嘛呢？ 第一是送祝福 啊， 第二呢是给您呢汇报汇报。 哦，说说咱们哥俩这一年的情况。 一年有很多的变化呀。 是是是是。 你像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啊， 今年变化就非常的大。 我有什么变化呀？ 减肥了。 啊，我那不叫减肥， 那叫 塑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啊， 少吃多动。 管住腿， 哎， 迈开嘴， 嗯，少动多吃， 不是，这个咱就懂了， 哎， 什么意思呢？ 啊， 什么东西就往里填，哎，还不嚼，夸夸直接往里撂， 没听说过，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 哦，多动， 哎， 哎，您主要怎么动呢？ 我这跑跑步， 跑跑步， 游游泳， 游游泳， 骑骑自行车， 别闹了，王老师，您骑自行车，您蒙谁呢？ 我骑自行车，你怎么贼眉鼠眼的呢？ 前两天我可看见了啊！ 嗯 嗯嗯，你买一新车，本来我想买那车，他先买了。 爸爸， 北京现代新一代 iX35，对吧？这车智勇双元，外观好看， 是 细节精致， 对对对， 而且有那个交互语音控制系统。 您 这以后你坐着车就可以练捧哏了。前方200米左转，好嘞。前面有监控，请您注意限速。那限速是多少呢？80。那我开79.5。 我什么毛病啊？我这是，人家都路怒，我这路贫。 练捧哏的吗？ 我跟他斗什么呀？您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啊？ 我会开车吗？ 不，您不会开车。 我当然不会开车了。 不会开车买车干嘛？ 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哟，给你媳妇儿买的。 嗯，不，孩子马上上学 啊， 开这车接送孩子，那不是我放心吗？安全系数高。 哎，他们都开车了，那您呢？ 我出门就共享单车呀，现在。 哎呦，没有想到啊！ 啊， 您也是我们共享经济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呢。 你这共享经济大家庭你是怎么个？ 我这个共享高级了， 嗯， 我弄了一个软件。 什么软件呢？ 叫共享全生活阿婆婆。 哎， 这个东西啊， 稍等一下，我有点没听 见，大家可以。 杨老师，什么叫共享全生活阿婆婆呢？ 就是手机， 嗯， 点开有一个小图标， 嗯， 一点开就有这个共享全生活了。 那不叫 APP 吗？阿婆婆是哪来的呢？ 我用的是中文。 什么中文？你那是拼音，那是。 哎呦，特别的方便。 不是，您怎么个共享全生活？ 给您仔细的介绍介绍。 您讲一讲。 哎，您拿出手机， 嗯， 点开阿婆，点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 嗯， 共享讯录， 今儿 好友上线， 嗯， 你愿意成为我的共享好友吗？ 问我呢？ 啊， 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 您这是招财狗是吧？不愿意， 谁哪有招财狗去？ 您不愿意，我怎么介绍？您得说愿意。 我还得说愿意。 哎， 我行，我愿意了吧？你说吧。 好了， 嗯， 点开共享全生活，咱们就可以开始共享了。 嗯， 首先我要共享你的理财，共享你的车位，共享你的手机，共享你的话费。 不是您这共享我不就占我便宜吗？ 你也可以共享我嘛。 共享你什么呀？ 你共享我的贷款，共享我的负债，共享我的罚单，共享我的失败，共享我的煤气水电物业费，我的烦恼难过伤心泪。 哎，这吃不了都补我这儿来了。 互相帮助嘛。 你这什么嘛？你这是共享啊？这叫，哎， 这是开个薛小的玩笑。 你别开玩笑， 这是针对咱们俩之间的共享计划。 嗯， 但是我这个软件呢， 啊， 主要是面向大众的。 怎么个面向大众法呢？ 可以这么说吧， 啊， 衣食住行什么都管，吃喝拉撒能包就包啊。 这衣服怎么共享？ 哎，有这个共享衣架计划。 哦， 点开这个， 哎，我知道了 啊。 共享衣架就是你们家就一件衣裳，你出门你穿，你媳妇出门你媳妇穿，孩子上学孩子穿。 神经了啊！ 不是， 一家就一件衣服， 共享嘛？ 你媳妇的衣服你穿得上吗？ 那不是依着您这共享衣架怎么共享呢？ 我们是和陌生人共享一件衣服。 和陌生人共享一件衣服， 拿出手机点开 APP， 嗯，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找 找什么呀？ 大商场。 大商场 他们有没有大品牌？ 哦哦哦， 走进去， 嗯， 看上合身的漂亮的， 嗯， 买一件穿上走。 这没有共享呀。 别着急， 嗯， 过两天呢找个鞋厂给他退回去， 退， 别人买走了一穿，你和别人共享一件衣服。 这么个共享， 哎，就这都不简单。你有几个注意事项。 嗯， 首先呢不能给人弄脏了。 嗯， 比如平时你爱喝这个咖啡， 是是， 喝茶， 哎， 喝酱油。 我不喝，人有喝酱油的吗？ 就是颜色重的啊。 嗯， 不要给人拉拉到衣服上。 您放心，我滴不下来。 哎， 我这个嘴部构型跟您不一样。 嗯，我这个地包天包的比你严， 这还骄傲呢，这地方还。 第二不能下水。 嗯， 第三不能捡这吊牌。 为嘛啊？ 退不了了。 这什么人呢？ 哎，这就是我的共享衣架计划。 那个食怎么共享？ 共享餐桌计划呀。哎呀， 这个我明白，共享餐桌 啊， 哥几个到大饭馆去点一桌子好菜，你都一吃，然后你五十我五十，咱一凑，这叫共享餐桌， 这叫 AA 制。 那您这共享餐， 打开手机，打开 APP， 允许获取地理位置， 嗯， 同步通讯录， 嗯， 今儿好友上线，搜索潘长江，距我250米的地方撸羊肉串， 吃串儿，嗯， 曹云金， 嗯， 距离我251米的地方涮钥匙链， 钥匙链， 我吃火锅，钥匙链掉进去了， 这寸劲儿吧，这个， 哎，这个几个都不太满意， 哼哼， 再刷新一下， 刷新， 找着了， 找着谁了？ 找着你了。 你知道你得找着我， 哎，找着你了， 哼，嗯， 王生， 哎， 在距离我2米的地方点了一盘大盘鸡， 两米， 刚才没看 啊， 王生， 你这喊山呢？ 我是给你打招呼呢， 两米不用这样， 我来这儿吃呢， 哎，这儿吃呢， 那您吃，我先走了， 哎，别走，坐下一块吃点吧， 好嘞， 哎，他都不抬杠，他都。 哎呦，好长时间没有吃过大盘鸡了。 嗯嗯嗯。 哎呀，你看这个鸡煮的真，哎，面条， 还有就这个猫狗落泪的吃相，您瞧瞧。 通过这个共享餐桌 啊， 跟你共享了一顿午餐、 哦、 使食物价值最大化，我的幸福感蹭蹭的往上涨啊。 你幸福感上去了，我这儿窝着火呢。 你窝什么火？ 你凭什么吃我一顿啊？ 你一个人又吃不完， 你管我吃完吃不完呢？ 这就是我的共享餐桌计划。 共享餐桌合着就是蹭吃蹭喝， 说的那么难听。 共享一价就是占人便宜， 一点就是奉献精神。 您懂什么叫共享吗？ 我能懂。 共享啊，就是信息同步分享，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让每个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您看，小小的单车共享的是快捷与环保、 嗯、 创客空间共享的是梦想与希望，一带一路共享的是经济与繁荣，全面小康共享的是幸福与富足。咱们这个新生活新环境下，共享是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共享让咱们的环境更美丽了，生活更和谐了，这是共享的真谛。 明白了，这个共享不光是人人为我， 嗯， 还得我为人人。 对喽， 打今儿起， 嗯， 我经常到你们家去。 哎，你都干嘛呀？ 我共享你的看法， 嗯， 共享你的知识，共享你的文化。 听着还都是共享我呀？ 哎，当然我也得让你共享我呀。 我共享你什么呀？ 我这共享全生活，你免费使用一年。 不要。 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异想天开，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上远跟您再见。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声很嘹亮，纯纯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烊，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有你的呼吸。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海尔自清洁空调同步让利。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2.5T V6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